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陈道。 早晨， 早晨。 虽然已经是九点半啦，咁但系我哋 早晨， 我哋而家先至做到第三节嘅咁样，因为头先咧技术嘅问题咧，我哋足足 delay 咗半个钟嘅有多，相当之抱歉，再一次致歉嘅咁样。咁我哋系严重考虑咧，揾人咧就系、是、表演直播切腹俾你睇嘅咁样。咁但系就暂时未揾到呢个人， 要犯法噶， 要吓，点会犯法、啊？ 如果自己切啫，冇事。 要犯法啊！我见嗰啲，我见半岛电视台成日都播呢啲嘢噶，半岛电视台成日都播呢啲， 割头 成日都播呢啲咁样。咁啊。真係相当之唔好意思。咁去到第三節呢，我哋呢通常就会有个电话嘅环節嘅咁样。咁好彩今日呢个係录定嘅啫。如果唔係呢 ,delay 到咁样呢就真係冚家产啦咁样。咁录定咗个乜嘢嘅即係就係关于个咩事态嘅呢咁样。其实呢就係关于呢而家进行緊，而家仲係进行緊嘅一个教协嘅选举嘅咁样。 仲进行緊。 係啦， 本来应该 发生咩事呢咁样。咁我哋呢就睇一睇，我哋就访问咗韩连山老师睇一睇。教協嘅選舉呢就應該係結束咗㗎喇，因為呢就係、是、3月14號就應該結束啦。咁但我哋呢就睇到有個狀況就唔係咁樣，因為似乎呢有部分選民呢就收到教協嘅 email 啊，就話呢選舉委員會就通過咗呢3月8日呢呢、這個投票呢就會係延期啦，去到呢個3月21日。咁點解會延長呢？就住呢個呢，我哋呢就訪問咗進思盟嘅一位成員，咁就係、是、我哋都係我哋好熟悉㗎啦，就係、是、韓連山老師。韓連山老師你好。 是大家好。 是喂，是不是真的有件这样的事啊？他现在是不是真的延长了个投票时间啊？ 没错，是延长了的。我们其实进思盟的成员呢都不是个个收到这个通知的。 是。 咁收到这个通知的呢其实都是很间接的。就是因为我们现任的李监事呢就是收到一封电邮，是3月15号。即是投票期過了之後，3月15我們收到一封電郵。那封電郵呢其實是就想呼籲啲李監事，即是現任的李監事呢幫手打電話去呼籲啲會員去參與一個會員代表大會的。那在那個電郵裡面呢的附註呢就說選舉委員會通過了這個有效的回收選票日期呢就延長到去3月21號。咁我哋係從呢個好間接嘅一個渠道呢得知原來呢係嗰個選舉嗰個投票期呢係延長咗日子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呢個延長嘅決定呢就有我哋質疑嘅地方嘅，所以我哋每好多進思盟嘅成員呢已經寫咗信去選舉委員會嗰度呢去查詢呢一件事嘅，即直至今天為止呢我哋都仲未收到選舉委員會嘅一個正式嘅通知同埋答覆我哋嘅詢問嘅。 喂， 呢個係到目前為止嘅一個狀態。 係啦，喂，嗱，理論上佢3月14日就已經係截止投票啦。咁個投票期已經係由2月21日去到3月14日。咁你完咗就完咗啦。咁好啦。咁你無端端而家又延長到去21號，嗱，我就問返啦，即係韓連老師你點睇？喂，佢係咪唔夠票當選啊？而家，喂，即係只有唔夠票當選，你先至會無端延長嘅嘛？即係有啲人未投票，喂，快啲投票啦，唔夠票。 係，嗱呢個我又唔去揣測佢哋，因為咧佢哋選舉委員會咧係喺過往咧，的確佢哋係曾經試過咧，係因為有啲會員收唔到票，或者有啲會員咧就係嗰啲選票退翻去，所以佢哋要再補發一啲選票。因为补发选票呢而引致到那些会员投票的时间不够，所以他们就会延期。但这个做法呢我们今届觉得是非常之错的， 即使以往有咁嘅做法，今屆我哋覺得都唔應該再錯落去嘅。 咁 既然因為投票規則好清楚講明嘅，第一條已經講明咧，投票期係2月21日至3月14日，就要進喺呢個期間投票，逾期寄交嘅選票咧，將一律作廢票處理啊嘛。 係。 咁如果你突然間喺14日之後又收到一紮嘅選票，而你又唔作廢票去處理咧，其實係違反咗呢個投票規則第一條嘅。咁、另一個唔公道嘅地方呢，就因為呢個咁嘅繼續收選票而唔當廢票嘅權利呢，就冇去話俾其他嘅會員或者係你候選人聽㗎嘛。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有其他嘅選民都收唔到選票，亦都可以再繼續去問選舉委員會補發，咁然之後又再將嗰個逾期寄交選票唔作廢票呢個處理咧，繼續去拖落去。咁換句説話講，你咪永遠都唔會完成咯。你嗰個逾期寄交繼續唔作廢票喎、咁我作為一個會員，假設我真係呢個錯過咗嗰個投票期，而家發覺咦得喎，原來之後都得嘅噃，咁你點解唔俾翻呢個逾期寄交選票都唔作廢票嘅權利咧？咁呢個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咯，可能會。 喂，搞到2017都未選到啊，咁樣，咁同埋 即係換句説話講咧，那個其實成個選舉咧係好多甩流嘅，我哋都覺得係今次教協會就真係要認真去反思成個過程。咁我哋唔用呢個陰謀論去推測佢哋啊，可能真係喺咁40年以來教協成立都未出現過一個咁激烈嘅競爭嘅情況之下咧，佢哋真係唔知會出現咁嘅情況，或者係喺做嘢粗疏嘅情況之下咧，係產生咗呢啲咁嘅毛病嘅。咁所以我哋進思盟好清楚講明，我哋嘅政綱第一咧，就希望我哋嘅教協會務透明度高啲，問責度高啲。咁當透明度高啲，問責制高啲嘅時候咧，教協會就唔可以再有咁粗疏甩漏嘅情況出現啦。 唔係啊，韓老師啊，我想問咧，嗱，因為有兩個選舉噶嘛，一個係理事會，一個監事會嘛。 同時進行嘅。 同時，咁佢而家話延長嗰個投票期，究竟係延長理事會嗰個投票定係監事會的投票？ 因為理監事投票期咧係同一張選票嘅。 咁即係佢兩個都延長。 嗯。 即係換句説話講，理事投理事信任或不信任嗰張票咧，係都可以逾期不作廢嘅。 喂， 都可以逾期寄交係。 喂，雖然韓老師你就話咧，你就唔想用陰謀論猜測嗱，但係事實上咧，因為你哋進思盟今次參與，雖然你參與監事會，但係譬如我喺網絡上邊啦，或者喺唔少嘅教師嘅網絡入邊，我都聽到就係話，喂，其實都有唔少人喺度動員緊，就係話，喂，今年試下投個理事會，投佢不信任啦咁樣。喂，你而家喺咁樣嘅環境底下，你喺咁樣嘅氣氛、咁樣環境底下去拖長嗰個咁樣嘅選舉期，喂，事實上係瓜田李下嘅、即係你係難免令人有猜想， 冇錯， 你難免令人 有 猜想啊嘛， 會有呢個嫌疑嘅。咁當然我哋都暫時我哋都信任選舉委員會一個公正公平嘅處理手法。 唔係嗱，呢個係韓老師你呢、這個韓老師你， 如果佢真係出現咗呢啲所謂矛招啊，呢個係不依據呢、這個選舉投票規則去辦事咧，我哋當然會有追究嘅權利啦。 OK， 唔係，但係嗱，呢個係韓老師你對嗰個選舉委員會嘅信任啫。但係我想問，即係直至今日為止，其實即係你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再重申一次就話，直至今日為止，選舉委員會係未有答覆噶嘛？ 未有答覆，因為佢係好遲嘅，因為佢係15日先至好間接地通知咗我哋呢啲現任理監事咧係有個咁嘅安排，而其實好唔公道嘅，因為其他嘅後任監事咧係唔知嘅。 系咯， 因為如果佢唔係現任咧，佢係冇可能收到呢一封電郵啊嘛。 系咯， 咁佢冇可能收到呢封電郵咧，佢係唔知道延咗期嘅。 嚇！ 咁當然另外一大扎嘅會員教師咧，都 都唔知道延咗期嘅，咁变咗咧就对，即系呢个唔透明度明，我正话啱啱讲咯，你所有嘅决定你具透明度噶嘛，教育会你要公告天下，我哋有个咁嘅新嘅安排，让大家都可以有呢个咁嘅权利去因为补发退回选票而继续去投啊嘛，咁但你。部分人知部分人大部分人不知道，那就一定会给人一个嫌疑，就你是不是真的瓜田李下有所矛招的出现呢， 他起码要解释清楚究竟今次因什么事要延期嘛，他都需要有个说法出来 的。我们当然一路都是追紧选举委员会，但是在网上就是小道消息呢都有些不同的人呢 去解释的，那当然那些解释是不具这个代表性啦，是只是一些不知道什么人啦，不知道是不是教协会的职员啊，定是一些他们团队那些的拥趸啊去回应的，他的回应呢我暂时收到Facebook 的回应呢，他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呢因为有些学校的选票退回了去教协会，退了回去教协会呢，所以他要重发选票，这个重发选票的过程呢就引致到他们可能会过了投票期而不能够投票，所以他要将这个投票权呢归还回给这班要需要补发选票的会员，他是这样解释的。但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说你已经有成三个星期的投票期，如果你某一间学校或者某些会员是发觉自己收不到选票，那你就应该一早去讲，不是等到最后截止了你才去说要补发选票，这个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你等于很简单一个选举一个票站挂名是十点钟三门的，已经通知了所有人你十点之前好嚟了，咁点知有些人说、啊、我收不到你的通知噃，于是呢我可不可以将个选站重开，让人在十点之后再去投票呢， 是当然不行， 这个荒唐的嘛，是不可能被人家预期投票而都不作废票，这个是荒唐的。即使以前有个这样的做法，今届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之下呢，教协会是不应该再用这个这样的补残手决，我们批评得他们非常对的，是补残手决。 喂，那么咁啊，韩老师，你真系要一路追佢哋嘅说法出嚟先到。 我一路会继续追问呢一个延期呢、這个投票期嘅一个决定。 OK， 咁我希望选举委员会可以俾到我哋一个满意嘅答复啦，因为我哋都最后都话如果佢哋个唔满意答复我哋唔满意咧，候选嘅理监事同埋会员都保留追究权利嘅。 OK， 好啦，咁我哋等你嘅消息啦，好嘛？ 好啊，好，唔该晒你， 好，多谢晒你，唔该晒韩老师，唔该晒， 拜拜。 呢个咁样嘅无端端延长咗嗰个教协选举嗰个投票期咧，韩连山咧就话咧未收到教协方面咧嘅嗰个选举委员会咧嘅正式嘅回复咁样，咁佢就话咧如果回复唔满意嘅话咧，佢咧就可能会吓、啊、就唔会罢休，我唔知佢点样唔罢休啦咁样。嗱，佢就收唔到回复，但系咧我哋咧就叫郑松泰，因为郑松泰咧本身就系、是、都系选民嚟嘅，咁佢就系、是、理大讲师啦咁样，咁佢就打个电话咧去教协咧就查詢過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延長期限嘅做法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就收到回覆噶啦，咁我哋咧就通過鄭松泰嗰個電話咧嘅查詢咧，就俾大家聽聽教協嗰個回覆到底係點樣啦。我屌你！ 唔係啊嘛，你又仲有冇？ 吸翻翻嚟先啦。 喂，係你好，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你好，我系理工嘅老师嚟噶，咁因为我有留意到咧，网上面有啲人话咧，即系本身教协嗰个选举咧，佢系我哋系三月十四号完噶嘛，咁跟住而家有啲讲法话延迟咗一个礼拜去到三月廿一号， 唔系三月十四号完，至于点解会出现一啲三月二十一号完咧，就系、是、因为有啲寄咗啲选票，譬如有啲人嚟咗职啊、产假等等咧，咁我哋有将一个叫转寄嘅情况。咁呢轉寄呢，如果係某一個日子之後寄返嚟嗰啲呢，我哋就會容許嗰一部分呢係3月21號截止嘅啫， 所以是只是有少部分的人是这样，因为有些很特殊的情况，即是他们选票回来、可能很问我们没办法 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寄到给他嘛。我哋就轉寄佢都要一個時間，咁所以係嗰部分先至出現有個咁嘅情況， 但 其他所有選票咧，好正常嘅情況翻嚟就全部三月十四號嘅。 哦，咁即係話其實係有一啲佢可能係即係報中間就知道彈咗飛、彈落飛、彈咗票翻嚟。 我哋係有個系統係全部處理嘅，有曬記錄嘅。 明白明白，我因为我就见到有啲个讲法，就係话係以为所有嘅情况都係咁样。 No, 唔係正常嘅全部，一过咗三月十四号而家嚟讲收到，我哋睇邮戳，如果邮戳係唔係三月十四号即係三十五号先寄呢，对唔住，嗰啲我哋唔会接受㗎啦。咁係已经係有一个时间之后呢，係因为佢未必有足够，因为要寄出一段时间㗎嘛，因为我哋即係唔係话寄一封两封好大量啊，咁咁係嗰部分先至会有咁嘅机会㗎啫，咁嗰啲嘅话个选票就好少嘅。 咁咁嗰部 有晒记录嘅，通常譬如你喺理工，你咪学校会收到选票。 係我走学校收到选 票。但係嗰啲我哋就转寄返佢哋府上嘅。 哦，明白， 系啦，咁只系一啲咁少嘅情况下啫，咁所有其他咧就全部工作十四号就 deadline， 也有出位能呢、這个 系咪？但系呢个做法系以往嗰个嘅选举都系咁定话 一路都系 一路都系咁样？ 系啦，其实每个选举都一定有一啲即系争议，话你啱唔啱，公唔公道啊？咁但系我睇到成个流程里边咧，其实而家唔知道大家投票嘅意向，系全部未开封、未开票。 系，而家大概有几多系咁样？即系因为呢一个礼拜可能会被影响咁。 太多嘅啫，其实即系可能都系几百啊，或者千零啊咁嘅啫。 系 咁，我哋每一日都有记录。咁同埋而家系全部票未开噶， 系全部票都未开嘅， 未开嘅。 系， 有一日随时又可以大家上嚟监票。 系 ，OK， 开票嗰一日。是啦，应该是三月底嗰日， 而家定咗几次监票未？ 是啦， 未定嘅嗬， 定咗嘅三月，好似系三月廿九嘅， 三月廿九号啊， 系啦，就开票嘅。咁我哋系好清楚，就所有每一个人嘅老师系有兴趣可以自己上嚟批住。第二咧就话，其实而家你点样投票都好啦。冇人知个票里面投咩票嘅，即係你话喂候补嗰啲系咪对某啲人有利呢？冇人 知。 即係最紧要个 point 喺呢度嘛，即係老实讲，你话我选我，即係话喂我只系拣我。 因为大家都系最担心你突然间知道，即係知道结果你吹票啫。即係可以有啲咁嘅讲法 啲嘅。因为全部嘅封系封死晒。当日系先至开封嘅。你 系 可以上嚟完全监察住成个流程。 系。明白， 咁亦都最公道啦。你话开票闭门造车嚟入嘅啫嘛，系冇嘅，呢个系可以 open。当然你有，即系有好多人就话喂，我唔想咁呢个就冇办法。 唔系，因为呢个做法系之前即系写清楚喺嗰个嘅选举章程啊。因为我净系知道一个讲法嘅啫，那个讲法就 系因为有写嘅，因为呢个咁多年都系咁样用噶啦。 哦，明白，因为有个讲法呢，就係即係连一啲嘅候选人佢哋都唔知道原来有咁嘅安排。咁係点样知呢？就係因为一啲嘅理事嘅 email 要通知4月12号即係嗰个嘅即係点样有一个嘅 会员大会 叫大家去佢啲理事大家去，跟住喺下面就加咗一段咁样嘅注脚，咁所以大家先咁多猜测嘅。 我諗唔好多心囉，首先一样嘅选票返嚟选边个唔知嘅。 系 呢个我谂系好重要，即系老实讲，冇边个叫做着数，冇边个叫蚀底。但系选票转寄一个原则，只系话因为学校里边无法将个选票派出去，嗰啲先会转寄嘅啫。 系明白。 咁而家譬如话你好正常投，今日都有几个学校打嚟，哎，我觉得期可唔可以投票？我话你就系投咗票都无效。总之个邮戳超过十四号就无效。 OK， 明白。 系啦，咁如果系话21号系有一个好特别嘅 label， 再话俾佢听，因为呢个系经过我哋处理过先寄出嘅。 明白。 咁而所有选票寄翻翻嚟系全部密封嘅，即系冇人知道里边投票系乜，所以唔存在催票嘅问题，因为我哋都唔知道。张票系选咩人，亦都 系 跟住追票。 因为其实今次嘅选举，大家都好清楚，就系同以往系唔同啦，以往冇人争噶。 即今次係即係比較 人生永遠係件好事嘅，咁但係人生永遠都會有一啲好唔同嘅互相嘅處理。咁我諗呢個 係因為選之前你都知㗎啦，即係好多嘅即係講法，譬如教協報無端端又出咗一篇大頭版咁樣，我哋自己收到都覺得有啲古怪嘅咁樣嘅做法。 其實我諗盡量都係教協喺個立場都係想盡量中立嘅啫。咁你話邊邊強邊邊弱嘅？邊邊係點樣做呢、這個就我哋做職員就唔會去 猜，明白明白。 我哋只係公正地去執行成個選舉流程嘅啫。 明白。 當你話選舉流程，你話係咪都仲可以即係、有一個更好嘅方法咁樣？即係譬如等於有啲人會話，我會立法會區議會選舉其中一樣去投票啊，咁即係好多諗法嘅。 嗯，明白。 但係我哋都希望投票嗰人數係多咯。咁如果你話係能夠用即係以現實嚟講，估計個投票嘅人數係會比較多。 係，唔係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呢一個嘅情況，就係都係大概百零至一千人左右嘅情況啫。咁但係亦 唔太多啦。我唔敢話俾你聽個數目，因為我個數字唔喺我手上。但係即係佢人數第一唔會太多嘅。 咁會唔會即係我喺邊度可以揾到嗰個總嘅即係歷屆總投票人數咁樣？ 咁呢個我就真係答你唔到啦，因為我唔知佢有冇再登上去。咁如果譬如你話你有咁嘅 request 嘅，咁我覺得我呢個可以 forward 翻俾選舉委員會去知道下。 雖然你話有會員人數八萬幾人啫，但係其實可能每年係大概可能咧，先可能萬零人投票嘅啫。咁佢一千人其實係影響嚟㗎嘛。 但係因為呢一個係轉寄，係因為寄唔到俾佢，我哋先會再咁做。同埋係有一個限期之後嘅，即係一個好短嘅限期之後，因為你要做咁多嘢轉寄嘅手續，先有出現俾多一個禮拜寬限期佢。但係就其他嘅轉寄冇，咁呢個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下，先會有咁，所以就唔好話將21號就即係當為全世界都係咁樣，因為根本就唔會做呢樣嘢嘅。咁同埋呢個亦都喺個章程裏面可能都應該係寫得好清楚噶啦。 嗱，咁呢個就係教協嘅回應啦。咁啊，即係韓連山佢就話收唔到教協嗰個理由嘅回應啦。咁我哋就幫佢問到個理由翻嚟啦。咁我哋如果有朋友聽節目嘅話咧，即係我都費事轉過一次啦。你哋幫我將今集嘅節目教協嗰、那個即係阿泰頭先電話訪問嗰個回應，就幫我將呢集節目咧就轉貼俾進思盟啊，同埋教協啊佢哋嘅朋友。嗱，呢個就係教協佢面對選民佢去正式嘅回覆嘅一個答案啦。咁最主要重點嘅歸納咧就係有兩樣嘢，佢話佢哋而家未開票。唔知係咪未夠票，就所以就冇做馬嘅咁樣。咁同埋咧，如果你係有陰謀論嘅話，你就唔好咁多心啦咁樣。咁信唔信服咧，俾咗我就反佢台啦，仆街係咪先？你話不嬲都係咁做，不嬲都係咁做，就不嬲都有問題啦，大佬係咪？有競爭嘅環境底下，同埋個狀況就係話，喂，你話你冇開票啫，講個信字喎，大佬啲嘢信唔信你先？信唔信你先咁樣？咁韓連山你哋信啊？進思盟你哋信，你哋唔中意信咯咁樣。我就唔係好信啊咁樣。嗱，咁而家就已經係十點鐘啦，理論上咧就已經係節目完結嘅時間噶。咁但是因為我們剛才呢第一次那時候有技術的問題，就延誤了大家20分鐘，那為了做回足稱呢這樣呢，所以我們會做多一節，不是即是做回足的四節這樣，這樣變了呢就是一會間呢，雖然可能你們已經開了會成那些這樣，如果有辦法聽就聽，沒有辦法就聽回重溫。那我們同埋呢就是 HOM 有個投票的，那我大家可以歡迎參與這個投票。那個投票呢就是呢在街上流動播放的時候，究竟哪一間呢，哪一間電視台啦，我諗下邊一間呢接收得最差呢咁樣。咁有 A 無線 B 亞視同埋呢 C 熱血時報嘅咁樣，咁大家就歡迎啦，有好多投票啦。咁啱啱入嚟超嗰啲呢就歡迎參與投票。咁我哋呢可以去廣告返嚟呢就開票俾大家睇。 好